第115集。夜里无风，月光渗过车窗，像薄薄一层糖稀。许苏之前已经在洗手间里洗了几遍手和脸，还嫌自己身上都是酱油的味道，在宾利车内发酵，他头都疼了。 你妈在吸你的血。 傅云宪一手夹烟，一手揽着许苏，口吻很冷淡。 不这么吓他一下，你永远过不安生。 我明白的。 许苏感到很疲倦。 老太太不像话，是该教育一下。 最近事情接踵而来，傅云宪没继续说，许苏也没往下问，他还在想白静的案子。白静的案子终于闹上了互联网，而街边监控录像全程拍摄下来，黄淑莹最后见的人就是白静。白静心理素质太差，所以一口咬定黄淑莹离开后两人就再未碰面，但一经吓唬就破绽百出，最后终于崩溃承认，结果黄淑莹吸过量猝死。他怕此事影响他正处于上升期的事业，最终决定弃尸河中，撇清与自己的关系。白静交代的案情与警方初步侦查的结果吻合，但黄淑莹的母亲发了微博，她抨击白静满嘴谎话。她的女儿黄淑莹向来乖巧听话，而白静本人是个瘾君子，因为嫉妒黄淑莹比她资源多，火得快。黄淑莹的母亲刚刚痛失爱女，措辞十分激烈，许多地方明显逻辑不通，也拿不出一点实质性的证据。那篇文章写得语无伦次，颠三倒四，若无十成十的怜悯之心，观者多半是要发笑的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网友倒是阵营分明，有粉丝维护自家偶像的，有跟着起哄说杀人偿命的，也有觉得两个瘾君子都不是好鸟的，反正热闹非凡。白家现在不缺钱，白默为了捞妹妹已经咨询了多位律师，其中有一位小有名气的把自己的胸脯拍得梆梆响，说最多也就判一个侮辱尸体罪，3年刑期到顶。白静现在不过25岁，3年出来也才28岁，可他一天耗子也不想蹲，一点责任也不想担，所以让白默去找傅云宪，让傅云宪为自己做无罪辩护，还天真的幻想风波平息之后可以继续他的演艺生涯。白默也觉得傅云宪是不二人选，他一天数个电话找许苏，想通过他请傅云宪接案子，没想到回回都被一口回绝。白默骂他狼心狗肺， 你初中那会儿得了病毒肺炎，你亲妈都不管你，还是我妈天天在医院照顾你，你说期末怕住院太久影响学习，每天往返医院和学校之间打吊瓶，哎，是不是我爸蹬着三轮送你的？ 许苏照单全收，嬉皮笑脸地说， 我就是狼心狗肺，你找别家律师去吧。 其实每回拒绝白默，许苏都心如刀割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惹出够多的乱子了。他帮过瞿玲，帮过高化，甚至还帮过素不相识的蒋振兴，可说到底这些都是身边的过客，帮不帮都没什么打紧的。但顾天凤是谁？顾天凤是他逾越血脉的亲妈。许苏不敢再想下去，越想越心疼，跟被割裂成几瓣一样。一顿饭闹成这样，回程途中许苏的情绪明显不高，蔫头耷脑的，一脸的闷闷不乐。傅云宪问， 你最近还跟唐一川联系着？ 还行吧，唐简挺关照我的。 许苏也不想瞒，他这阵子确实跟唐一川走得很近，有一回还被文俊撞见了。他想着白静的案子若是提起公诉，保不齐还是事件二分院，与其去求傅云宪，倒不如请唐一川帮帮忙。傅云宪突然踩了刹车，他转过头，眼神专注地盯着许苏， 叫大哥。 什么？ 许苏愣了一下， 叫大哥。 傅云宪的眼睛又深又亮，像两簇炭火跳跃不定。 为什么不叫大哥？ 许苏被这样的目光冲击得浑身一颤，差点就叫出那声大哥了。他像受了提点似的动了动嘴唇，但最终还是没出声。其实以前两个人唱戏，多没脸没皮的他都叫过，比如自比虞姬叫傅云羡大王，自比杨修叫傅云羡丞相，唯独这两个字许苏觉得不合适。什么时候才合适呢？什么时候都不合适。 怎么称呼有关系吗？ 许苏觉得这种较真特别没意思，他试图躲闪傅云羡的眼神，傅云羡却强行扭过许苏的脸。许苏不愿抬头，硬跟对方拧着，拧得脖子都快断了。他是想讨饶，或者干脆喊傅云羡一声大哥，上嘴皮碰下嘴皮，左右不过一个称呼。事实上绝大多数时间他已经忘了这两个字，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沉默。或许是因为方才饭店里傅云羡的暴行又触发了大三那年的不快记忆，又或许根本没有原因，这是一个禁忌的咒语，一道圣洁的月光，不被允许触碰与侵犯。被逼迫的狠了，许苏脱口而出： 可你不是我大哥呀。 话一出口，许苏就毁了。他瞪大了眼睛看傅云羡，以真挚的眼神传达自己的悔恨。许苏有点侥幸地发现，傅云羡并没有太生气。他的眼神暗了一瞬之后又恢复如初，那种凡事尽在掌握的荣光又回到他的脸上。许苏悄悄地吁了口气，尽管傅云羡眼神暗淡的那一瞬间他惊恐的浑身战栗，尽管那一瞬间他觉得这个男人仿佛被人活生生的剖开胸膛，露出炭色的肉，黑色的骨，只有一颗心还残存一点淡薄的红。傅云羡放开许苏，轻轻舔了舔牙齿与嘴唇，笑了。他不觉得愤怒或者痛苦，可能是这两种情绪都到了极致，反而觉得有意思。能给的他都给了，为他接那些乱七八糟的案子，养他贪得无厌的母亲，他甚至不惜告诉所有人，这个人是他不可逾界的底线，是他最后一点良知。所有人都像看个笑话一样看着他。今晚的傅云羡看起来心情不坏，他点了支烟，然后将烟咬在嘴角，再次发动了宾利。车行驶上高架之后，他问许苏： 你是不是希望我接白静的案子？ 网上消息那么多，傅云羡肯定早就知道了这个案子。许苏没想到对方会主动提及，一下被拿住了七寸。他惊得手足无措，愣了半晌才反问道： 你会接这个案子吗？ 月光枝节成丝，勾勒着他英俊的面孔。傅云羡腾出一只手抽了两口烟，转过脸看了许苏一眼，这一眼温情脉脉，既不烦躁也无痛楚。他尽可能温柔地询问： 你想让我接吗？